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啊，讲下选举唔会有错啦。 好啊， 但系讲选举之前咧，都要讲一样嘢嘅，我 delete 咗成个月都冇讲啊。 嗯， 咁咧《战南俱乐部》嗰本小说咧，正式咧而家系可以喺网上边， 哦， 手机上边， 我手机上都有， 嗰啲 apps 嚟嘅啫咩？咁、就免费听噶啦，免费睇噶啦。咁当然啦， 我免费睇添嘛，咁好啊？ 唔系全部，而家系慢慢一节咁订上去啦。 哦， 咁就应该会。我谂成，因为我同阿施生啦，应该施生啲意思嚟嘅。咁即系好，我唔知道会唔会好似以前喺高登连载咁啊？即系以前咧，我有一段咧，即系我自己写嗰段咧，就系唔系冇出街嘅。 嗯， 即系喺高登都冇出街嘅。咁、你买就可以买，可能买你嗰当时你喺高登睇啊，或者喺呢一个网站睇咧，睇唔睇晒全部我唔知嘅，但起码咧就睇咗阿天日写嘅嗰一扎嘅。 嗯 ，OK。咁我会尽量希望会连我嗰啲啊都写埋出嚟嘅。咁即係当然啦，可能有啲网友呢就买咗书，佢又会觉得喂有冇搞错啦，我买咗书而家你又免费俾人睇。 咁 我 以前都系咁㗎啦， 嗯， 以前都系咁㗎啦。 以前 都系高登连载开㗎啦， 其实高登连载唔系用我的名㗎嘛。 喔、 阿天人。 但你要搵都搵得返㗎嘛。 幾難揾嘅，其實高登根本其實幾難揾嘅啦，啊，咁即係係咪對當啲網友買書嘅好唔公平咧？我話我都唔係㗎，其實我都我話咧，即係實體書嚟㗎嘛， 實體紀念嚟㗎嘛， 紀念嚟㗎嘛，係咪先？你哋買得一本算少㗎啦，我成日叫你買三本啫嘛， 多數都仲有攞簽名添㗎嘛， 係多數簽名啦。如果你真係書局買就冇辦法啦，因為我話曬暢銷書嚟㗎嘛，係咪先？ 你書局買都可以攞嚟叫佢幫， 可以， 佢一定冇所謂。 但我估你哋已經佔咗高底啦，啊，或者可能攝緊凳腳啊，巴比喬用咗啦，好燒啊嗰啲紙。 好多人收埋咗喺保險箱啊，夾埋。 根本睇都冇睇過， 唔敢攞出嚟睇， 睇都唔敢睇， 即係純粹買嚟留念，唔敢。 咁啊，人係有嘅，即係咁樣。我想話俾你聽啊，其實一早咧，好早啊，我依家諗住。唔經阿師生同意咧，自己咧屌你老母，諗住我自己都諗住放出嚟，我唔係同你講笑。 唔係我哋啲左仔係咁諗噶嘛？ 係啊，我冇啊，我左仔啊， 知識共享 啊，知識共享啊，唔好意思。但係最需要就係我冇咁多個空間，冇咁多 network。咁如果擺喺呢個好公共嘅地方咧，阿師生會知點啊？係咪先？我因為阿師生又會聽呢個節目，咁我又唔知點樣可以俾啲網友知道嚇，我可以。靜靜雞鼠出嚟俾咗你，你唔使俾錢。 你抌咗上去百度盤啊！你跟住話，我唔知邊個曬咗出去。 係啊， 吹你唔漲嘅。 百度我都唔識搞呢啲啊！呢啲你又唔幫我好搞，俾 我唔敢搞。唔 係俾阿師生知道咗，以後冇下次。 我搞完我部機有木馬點算啊？ 係咯，咁當然啦，咁可能阿師生又有啲嘢想搞啦。咁啊，我好開心嘅喎，一話 free 咧，我好開心。我唔知點解。 咁佢其實點樣賺錢咧？佢又？ 佢有啲打賞嘅， 係 啦， 有自願性質， 係啦，自願性質。咁啊，自願性質，咁你咪鍾意咪捐囉。咁冇㗎，係冇啊，係冇人捐過， 冇人捐過， 冇人捐過嘅。即係咧，你知唔知呢啲網友係即係我都唔想鬧。 佢係大陸定係香港㗎？ 大陸香港佢好似香港。 如果俾錢係俾大陸定係港幣？ 應該係 PayPal 嗰啲應該。 哦 ，OK。 因為我唔清楚啊，因為我自己冇諗住捐俾自己啊嘛。 即係我都冇理由啦。 即係。 我請你飲茶嗰個啦， 係啊，即係好奇怪噶嘛，有一個呢啲咁嘅 apps 喺度咧，啲網友好吝嗇嘅，即係其實唔係錢嘅，我截止唔好今日啦，我上個禮拜我咪成日睇翻我自己嗰啲嘢嘅，我睇過個瀏覽係有3000多人咧係睇過我嘅作品嘅，一冇我作品啦，咁樣作品啦嚇，咁咧點贊咧係8個。 8個， 系啊， 八啊， 八啊，1、2、3、4、5、6、7、8，八個八， 唔係100， 嚇係八個，有幾千人睇，而點贊係得8個， 哇！ 咁你話，因為你唔好話俾錢啊， 係咯， 我都唔係要呢樣啊，講真，妖 嘅意思。我哋一個禮拜蚊 好 可愛㗎啦， 好好啊，即係連點贊都唔制啊。 喂 我覺得係幾老土下㗎。 呢幾年呢呢四五年開始呢，即係 Facebook 啲人 like 都孤寒咗好多㗎。 孤寒好多。 即係話你咁嘅 like 啫，你唔使死啊大佬。 大佬，以前你要俾錢買，而家你唔使錢俾你瀏覽俾你睇，雖然唔係俾曬，暫時都好似去到第三至第四段啦。咁、你點贊可以啊？總之我上兩個禮拜睇啦，係得八個。咁我瀏覽人數好清楚，真係睇曬噶嘛？瀏覽人數三千幾喎。三千幾人得八個點贊，撲街啦！喂你見你使唔使咁孤寒啊？我覺得嗱，因為講真啦，因為佢哋宣傳都唔會夠我宣傳得好啦。咁我自己喺個網頁度宣傳啦，宣一宣傳啦，公告度 Facebook 就宣一宣傳啦。咁 冇啊啲人。 咁嗰啲應該接近係聽節目嗰啲㗎嘛。 我啲人可能真係一開你個網站就係開咗條 link 嘛，自然俱樂部就直接入去，根本 直接入去， 根本連公告嗰版都唔 睇都唔睇都唔入啊，係啊都唔入啊。所以即係喺節目度講下先。喂大佬。 俾下面啦。 都俾下面啦，喂好撚窒魚啊。即係先生見到喂屌你咁搞撚錯嘅知文講。我唔點贊因為屌你你都八條友。屌你知文講你自己搵你阿爸阿媽嚟點啊。 十大暢銷書。 喂都。 即係 free 出嚟。都冇人點啊。 我唔點贊即係嚟撚譜喂係好撚吝嗇嘅。即係所以你話呢網友嗰一蚊打水唔俾。我真係覺得完全係有理由，啲人點贊你都唔肯啊！ 唉，簡直文化沙漠啊！屌， 即係嚟撚好到咁啊！話聲，咁嗰啲人買書嚟做咩咧？咁嗰啲人係買書，梗唔使點贊啦！我屌你，我買撚咗書，仲咩點贊啫？係先屌你啦！ 咁 我都好似冇點，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係咁我有書啊嘛，大佬， 你有書啊嘛，係先？你唔使睇啊！你見到即係阿碌，你入去睇咧，就係試下大陸睇唔睇到啫。因為我叫你試下大陸睇唔睇到，咁睇到啊！咁即係大陸嗰啲冇得講，因為佢係 Facebook 點贊啦，因為你只要 你撳係佢係彈咗去 Facebook 係啦，用 Facebook 嘅個 account 去點贊點贊嘅， 咁可能好多大陸人想贊啊， 係啦，大陸就唔會，其實好大陸人可以好捨得點贊嘅，但反而就大陸點贊嗰啲就冇咗。 咁同阿蕭老闆傾下啦，睇下有冇辦法賺到啦。 係啲微信户口又可以點嗰啲， 係 咯係咯係啊，咁收微信錢包又好啦，係嘛？係咯，你講話曬人民幣啊嘛。啊咁樣我想公告，因為其實呢段嘢出咗成個月嘅啦本書喺網上可以睇，咁一路呢其實節目太精彩啊，我哋節目你知啦，呢排大灣區㗎嘛，而家呢期講緊大灣區㗎嘛，由撐張強嗰日呢嗰日連四集我唔記得講，咁今日講返，咁你哋網友又去睇呀，即係想睇睇啦，即係有實體書都可以睇下嘅，可以點贊嘅。唉，打唔打賞嗰啲，唉，算啦，點解師生又唔係冇錢，係咪先？大佬，我又唔會資助佢嗰啲。 你俾咗都唔知分到幾多成俾你啦。 唔係啊，你明白，即係嗱，我好坦白講㗎，我冇講一個大話。一本書我賺幾多錢？78蚊本書。我係賺7.8。每一本書我賺7.8。咁其實坦白講，如果你打賞。打咗10蚊嘅話，我可能啲錢我賺得多過， 唔係你多過十蚊咪得一蚊入你度咯。即係如果按個比例， 係咯係咯，即係其實我睇乜出本書係做乜嘢咧？咁當然啦，即係一係證明阿師生撐我啫。第二係俾我打飛機用嘅啫嘛，我打咗5年啦，打咗5、6年啦，呢個飛機哇，真係幾撚咁打喎，大佬！我每逢書展咧，因為我仲而家其實我自己存貨仲有。20-30款咯，咁上下啦，嚇？ 唔係賣曬嘅啦咩？仲未賣曬？ 我未賣曬啊嘛！我未賣曬啊嘛！出邊應該係冇噶啦。理論上出邊可能，我呢個都可能坊間有10年20本嘅，咁樣咁我就有20-30本啦。其實我唔知嘅，我因為其實一次我攞咗好多。咁咧咁我咪每年書展咪嗰一個禮拜我咪喺網上面買咯。 十大暢銷書 啊！十大暢銷書啊嘛！咁真係我打曬飛機嘅話，即係咧，咁我好撚開心嘅喎，即係其實。每年都唔係買好多嘅啫，買1本2本嘅啫，所以而家30本咧，我起碼可以買15年嘅，我哋打飛機嘅增強信心嘅啫。咁當然啦，我都諗住開始呢個自己嚟啦，唔請人協助啦，自己寫一段啦，自己寫本出嚟玩下啦。 哦， 咁當然啦， 都係智能手機， 就係智能嗰度，我會。 我大概大纲有㗎啦，我由改革开放开始讲。 好、哦。Okay。 今日跟住会加啲网友落去。即係可能当然有，其实嗰本书有你㗎啦，而家呢一本。下一本呢如果再都会加你落去嘅。亦、都会加撞爆啦。刘德华啦呢啲。即係幾好笑嘅节目㗎嘛、幾好笑㗎嘛咁样。咁將嗰啲嘢就都係寫加落去囉。我而家諗住係咁。咁首先就唔使點用腦諗㗎嘛。咁、最麻烦就係咩係寫咋嘛。係囉。咁一個月寫10000字我得嘅。咁一年睇下有冇啲出版商又肯撐下囉。咁私生肯唔肯撐我唔知呀。我唔驚呀，我依方我唔驚。即係自己印2000本都係萬零200蚊咋嘛。咁、我自己印出去屌你就攞去賣囉。自己攞去喺網上面賣囉。咁賣可能賣100蚊本賣100本我要歸本。即係自己賣得唔係一定要靠出版商。好啦，即係書嗰啲我就安排咗啦。咁講下啲選舉啦。呢一幾分鐘唔會講你好耐㗎，又或者幾分鐘。即係希望住喺九龍西嘅朋友。仲有5日啦。我唔知啦，你星期五單路嚟聽啊，仲有2日啦嚇。咁啊，依個節目出街咧嘅日子咧，就仲有5日、6日啦嚇，依係星期二出街噶嘛。咁啊，就九西選舉啦。咁啊，都希望網友咧，即係識做下。即係咧，你其實你有聽我喺 Web 架做嗰個節目咧？啱啱同阿 貴 嚇，唔可以嗌貴啊，原來要嗌40+2。個名吓，咁我嗌阿費啦，佢叫阿費啊嘛喺我哋度啊，咁同阿費咧就，我客串咗一個節目，咁樣同阿費一個長談啊，咁我就講啦，講咗我點解，但當然我唔係九龍西嘅人啦，咁點解我會撐阿李卓人咧？其實就因為我係唔希望政府捉屬意嗰個贏， 係啊， 如果你唯一可以令政府屬意嗰個輸咧。你唯一個人你只係可以投李卓人啫。 係啊。 即係我唔撚你呢個李卓人，屌你之前做過啲乜撚嘢啦。總之我就係唔撚想陳健康贏啫。 係啦、 啊。係啦、啊。咁如果你想陳健康贏，你唔係投你唔係唔投陳健康就得㗎，你唔係八票就得㗎、你唔係投下機又得㗎，投嗰兩件乜撚嘢嚟㗎兩件啦，撚就知都得㗎。即係你必定要投呢個李卓人嘅。咁、即係我就係希望大家都唔鍾意呢個咁嘅政府㗎啦，政府推乜嘢你都唔鍾意㗎啦，係咪咁既然係咁嘅話，點解唔留一個眼中釘？當然啦，你話係咪眼中釘，係咪即係50步/100步啊，咁嗰啲說話你聽好咁多啦。係嘅，係50步/100步啊。 總言之政府唔鍾意佢啦。 總之 政府唔鍾意嗰個，我哋就投嗰個啦。 就要投嗰個啦。系啦，就系、是、咁简单嘅啫，呢个就 本色嚟嘅啫， 系啦，即系呢个意识形态嚟嘅啫，即系你搵只狗出嚟，我都算只狗噶啦， 系啊，纯粹系个立场嚟， 立场嚟嘅啫，因为呢个政府太閪、就算佢喺港珠澳大桥、我系会去坐下嘅、但系我呢个政府都系閪嘅 ，OK 啊咁样， 唔就算佢搞全民退休保障，我都要谂办法撩嚟屌下， 都系屌下佢，系啦，冇错，系啊，啲政府仲赚啲钱点样算啊？屌你，一样嘅啫。 唔系佢搞系当然系好事，但系佢搞出嚟嗰个 detail 可能都有 好捻多 好差嘅地方。 屌你靓咩？嗰啲申请又麻捻就烦啊！你话佢退休可能有入息审查。 即系作为一个监察政府嘅反对派，咁嗰个主要功能就系呢样嘢噶嘛？唔系话。即係見政府做得好就唱好㗎嘛。 係啊，而且 政府做得好係奉旨㗎嘛。 如果你係應該你係想撐泛民嘅，我會覺得今次係最後一次。下次就全部 DQ 晒啦。即係而家 DQ 原來係易到咁撚樣㗎。喂你參加個六四集會就可能已經有資格 DQ 你，因為話徐麗泰講咗㗎嘛。佢話因為你參加個六四集會你就你就 係過一黨專 政，一黨專政你就咩？喂，咁唔使講啦，下屆係全部都 DQ。喂，個選舉主任好撚簡單嘅。喂，如果我 DQ 咗你，個陣痛幾耐先？個零月。我 DQ 我係選舉主任，我俾人屌個零月。跟住我就跳三級啊。嗰陣時候嗰、那個DQ 啊。DQ 啊，唔知邊有嗰個港獨嗰個咧？死啊！嗰條成日坐緊監嗰個咧，你明啊？ 陳浩天 啊，唔係坐緊監嗰個。 坐緊監冇講坐緊監嗰個，梁仲恆 唔係成日仔嚟㗎啦，總之得啦。 得啦，坐緊監嗰、那個暴動罪坐監嗰、那個 DQ 咗佢㗎嘛。啊嗰條友咪升官囉。喂，我俾你屌幾耐啫，我俾市民屌個零月咗嘛。喂，跟住我好過選立法會議員啊，大佬。佢而家個人工十幾雞嘢一個月啊，大佬。嘩，咁我俾人屌個零月陣痛嚟㗎啫，屌撚完都唔記得㗎啦。上次啲條友叫咩名我都唔夠記得啦。係咪先。即係而家係咁樣㗎。話即係聽咁DQ 人太易啦。咁我咪 DQ 你囉。係咪先。好啦。咁你冇嘢講啊？冇補充？ 冇囉。 冇嘢補充呢，咁我又講下大灣區啦。 好啊。 嗱呢啲我唔係撐唔撐政府嘅。即係我上個再上個禮拜啦，咁小弟就經呢個港珠澳大橋呢，就去咗珠西。 珠西。珠西。珠西。 我係騎大白象。就去珠西。OK。咁點解我會去珠西玩呢？咁要講一個古仔啦。呢個古仔講乜八年前嘩喂。都你就以前八年前嘅節目講過㗎呢位朋友 ,ok? 咁佢係一個美國嚟嘅網友啦。咁佢係一個佢一路都好少聽網台嘅。佢甚至乎而家佢冇聽網台添㗎 ,ok? 咁佢同另外一個網友嗰、那個網友聽網台嘅。咁嚟香港八年前啦。咁嚟香港嗰度，因為小弟都嗰時候都幾紅下㗎嘛，咁梗係要搵下我啦。咁呢班人好鍾意搵啲咩陶君衡啊，搵啲黃毓民啊，嗰陣咪有黃仁達嘅，咁都未係紅㗎。咁搵下呢啲人見下面㗎嘛，民主黨又見下、公民黨又見下㗎嘛，係咪先。咁好興㗎嘛，搵下長毛飲下酒啊，咁啲嚟好興㗎，嗰班友。咁咁八年前呢，咁佢嚟咗啦。咁呢兩位朋友，咁其中一位呢就是大隻佬嚟嘅，即係唔聽網台嗰位呢就好撚大隻嘅。即係佢嗰個大隻係嗰啲可以玩，都唔好話玩健美，總之見過曬見過下身啦。咁個重我諗佢個手瓜而家冇健身都大我一倍到啦。到撚壯啊。咁佢哋就兩個網友咁就嚟探望我就帶撚咗佢哋呢就去好似去 Babyface 啊。深圳 Babyface， 咁去飲酒啊去玩啊咁嗰時候八年前㗎啦。咁玩完啦咁有冇唱機我唔記得咗啦因為太耐啦。但呢一次嘅玩法呢我記得係節目講過㗎。咁要聽返八年前嘅節目呢就唔該你哋買返嘅 USB 啦係咪講過啊你直入式㗎我哋嗰啲。咁八年之後咁佢呢次又返嚟。咁佢就問另外嗰個網友就攞咗我微信一個十八年前都唔係好興用微信㗎嘛都係可能用 QQ 啊或者喺 Facebook 咁樣㗎嘛。咁佢就問我攞微信佢就話佢哋回嚟香港玩會唔會同佢真係食下飯同埋有啲乜嘢玩。咁佢講得好靚正㗎。我想買神山虎。咁 唔係俾朋友自己。 係啦自己啦咁我想買神山虎。咁一齊啦咁樣咁我已經明㗎啦即係你啲講嘢講得好撚隔絕㗎嘛咁最後佢嚟咗香港啦咁同佢喺旺角唔係喺旺角食餐大排檔食餐飯啦傾下偈咁樣咁我就我佢係識嗰時候呢就佢話想邊度邊度玩咁樣我話而家得我同你咗喎咁還光你去咪先咁樣佢可能呢排有追返我啲節目啦咁佢又覺得歲願別住咁如果我同佢兩條友我又唔會去到惠州啊惠州都唔算太好玩啦又唔會去神獸啦佢兩條友係咪先咁我環哥唔去我就真係冇訂去㗎喎咁我頂籠咪介紹啲酒店鐘俾你啦或者一齊上去搵件酒店鐘啦咁之如此類，我來講好多嘢啦咁佢話都唔使㗎我自己搞掂咁佢自己搞掂喎咁當然啦佢有朋友㗎嘛。咁佢有朋友呢原來呢就喺珠海做嘢㗎。 係。 就香港人嚟呢。我可能以為澳門人嚟㗎香港人嚟㗎。佢哋香港人嚟㗎。咁喺珠海做嘢。咁成日去珠海玩佢就叫佢去珠海一齊玩啦。咁佢點樣去法呢 珠海係唱 K。 唱 K。斜 K。咁呢佢呢就係每次呢就買一張套票。爆船費嗰時候仲港珠澳都未開呀記住呀。我去嗰日啦港珠澳開咗唔知第三隻定第四日嚟㗎。咁佢就去澳門買張套票 啲桑拿嗰啲啦，就去搭船就過門，由過門就拱北過珠海， 係 啊，唱下企先，個扣下女先，真係扣真係扣女喎，佢真係 即係去啲涼粉色， 唔係， 都係 去啲斜 K 啊，咁啊喺拱北附近嘅啫，嗰間場。咁玩啊，溝下女啦，咁冇帶過嘢，冇出街嘅，淨係坐袋嘅啫。咁跟住呢坐完啦，第二日啦，佢跟住呢唔係第二日啦，坐完袋入面走呢，佢匪返去澳門，就用返張土票，跟住用完張土票呢 桑拿 係啦，咁跟住返嚟 再返香港 啦，返香港啦。咁佢跟住呢就話我咁玩啦，呢幾日咁我話喂，咁我真係講喂，有斜K玩啊， 咪使佢點啊？5.8， 佢2200蚊套票， 套票，咁跟住唱 K 咧， 唱 K 嗰啲一陣間講啦，可以嚇，因為我有位啦嘛，咁佢跟住話佢將佢個嗰個過程同我講咗，話喂，我有興趣去玩喎，我有興趣去喎，不如載埋啦，咁佢第二次去咧，咁我本來諗住載埋嘅，但係咧就啱啱阿澤，澤南春。你知我搵細膽㗎嘛係先。喂仲巡珠海喎、佢睇港珠澳喎佢啊得阿集。咁我就唔去啦，咁當然唔去啦，咁我放咗佢一次飛機。咁即係我都會煩飛機㗎，因為你知我㗎啦，一去呢啲環境我一定取消㗎嘛。咁我呢次我唔係團長，係佢係團長。咁我放咗個飛機咁冇計啦。咁唔去，跟住佢照舊啦，又係咁玩法，買張套票。跟住去澳門過拱北又唱機，唱完機跟住又返返去澳門，用咗張套票返返香港 ,ok? 咁佢咗兩次啦。咁第三次呢我就因為點樣講呢，我就話佢第二次即係阿閘喺珠海嗰陣時候呢，咁我就同佢講喂，你不如俾個媽咪個 contact 我啦，我想問下佢咩消費呀、點樣玩法啊咁樣，咁繼續啦。咁呢位網友囉，我叫佢大隻佬啦。咁大隻佬就將佢嗰個媽咪個微信俾咗我，咁我同佢傾咗一輪㗎啦，你見到啦，咁我就俾一未見面我先俾咗100蚊紅包先。我同佢講，得啦，下次要你幫忙啦。咁我話住酒店啊嗰啲你會幫我安排啦，咁佢話得啦，你嚟到我得㗎啦。好，咁樣跟住我又過幾日啦，又同呢位大隻佬食飯啦，呢位美國嘅網友大隻佬啦，咁食飯啦，咁佢話我仲會去喎、哇咁我話嗰時候習平閃咗㗎喇喎，咁我話如果佢閃咗我 多 咗咁我嚟呀、喂珠海我嚟呀、我想好耐啦，而且就可以試下嚟港珠澳呢，即係後嘅未冧之前梗要坐㗎啦，而家即係遲早冧㗎嘛，講真我係覺得好啦，跟住佢話好啊，咁跟住講，咁到星期我哋約咗星期五去玩嘅，星期五去玩，咁星期四我就即刻問我媽咪啦，你可唔可以幫我攞我同佢媽咪講嘅，我話我唔知我係咪一定成團，因為佢哋都仲未confirm，但係住酒店嗰度煩唔煩，咁媽咪就安排咗酒店，佢話呢幾間啦都可以嘅咁樣，咁跟住呢咁我話得啦，如果我嚟呢就通知你啦，好冇咁樣。咁跟住呢第二朝即係星期五啊嗰日。咁大隻佬呢就話我哋遇上去珠海，但係唔去嗰個媽咪嗰間啦。 OK。 咁我諗下喂仲好喎、如果唔去嗰個媽咪嗰間，咁我去另外一間又抄低一個經理嘅 contact。咁以後我哋去珠海玩咪易好多囉，即係起碼多個選擇囉，因為而家抄到微信嗰個媽咪我已經有曬方法聯絡㗎啦嘛，咁其實我唔使去佢嗰度佢嗰度㗎喎，咁而家就係一間新啲㗎啦， 唔使佢住你遲 咗。係啦都住遲咗一次嘅，咁遲咗而家新啲㗎啦，咁我就去一間新嘅攞多個 contact， 咁就唔可以比較啊，都可以多個選擇啦，係咪先。咁啊好，咁我冇問題啦。咁跟住呢，因為呢位大隻佬網友呢，佢同佢個朋友呢都一訂房嗰個啊，唔係大隻佬 網友嘅朋友嚟嘅，係大隻佬網友嘅朋友嘅朋友，去訂去訂房。咁樣我就冇 contact 啦，就攞唔到咩酒店啊，唔知住咩酒店好啊，奇力瓜啦，咁啊冇辦法啦。咁最好一樣嘢咧，就因為我上次同嗰個媽咪珠海另外嗰個媽咪傾到話，喂住邊間酒店好啊？其實咁佢話其實好多酒店得嘅，佢咁樣啦。跟住我就同佢講住X 海得唔得啊？唔係跳海啊，係X 海得唔得啊？咁佢都話呢間可以嘅，係舊啲啫，咁樣講。咁我就已經有一個咩記得呢間咁嘅酒店啦。咁跟住呢次去啦，咁咦我又唔識酒店，我不如就聽返上次嗰個媽咪講話住呢間 X 海啦。咁我就喺葵城嗰度直訂好酒店啦，俾曬嗰啲保證金，俾嗰啲保證金幾得萬煩喎。即係原來呢，我而家先得我先第一次嘅啫。原來走呢啲咁嘅攜程咧，除咗俾有啲會預付啦，有啲俾押金啦，有啲仲要俾保證金嘅喎，即係三種嘢唔同嘅喎。即係如果俾保證金係乜嘢咧？我要租呢間酒店，我就先將呢一筆錢，可能500蚊啦，如果間酒店係500蚊就500蚊啦，將呢500蚊就放喺一個中間人嗰度。咁呢個中間人就唔喐你嘅，但係咧如果你唔住呢間酒店咧，呢500蚊就充公 ，OK， 但你住咧呢500蚊咧就會俾翻你嘅，但就唔係即時俾翻你，係要過幾日啊。咁我其實我唔知㗎，我未試過嘅。咁我以為係嗰啲預付嚟㗎，我俾緊咗。咁我去到酒店咧，就 要你再俾錢啦。 係啦，要我再仲要俾押金，仲要俾房租。跟住我話咁我唔係俾咗房租嘅咩？跟住佢話唔係㗎，呢啲係押金，係嗰邊收嘅。啊！即係坦白講，即係佢走你唔肯會負責嘅，即係佢如果佢走你咧， 中介收你 嘅。啊！佢如果佢走你咧，就走你噶啦。OK， 咁啊，我冇辦法啦，因為我鳩鳩啊嘛，有時你訂房就咁樣噶啦，係咪先？嚇咁啊，算啦，咁 OK， 咁我租好酒店啦，咁啊去咗呢間酒店啊，哇！呢間酒店咧，房就唔好大嘅啫。而家我住緊呢間維記啊，口岸維記咧，間房大過佢。但係呢間酒店。有泳池，有桑拿，唔係桑拿，有骨牆，斜骨嚟啲嘛。有自助餐食，乜嘢都有㗎喎。仲有兩等㗎喎，一個新翼同一個舊翼㗎喎。 四五星級 㗎。四五星級足㗎喎，仲有泳池啲㗎，足四五星級㗎喎。咁但佢收價其實好平，520蚊好似。520蚊。不過就要俾訂要俾呢個咩呀保證金個價。如果你唔肯俾保證金呢，都要成六嚿水㗎。咁睇下網友啱唔啱玩啦，咁啱玩你可以試下嘅。咁間酒店就大堂都好 grand， 都幾靚，係真係舊啲，房又細啲，咁但係設備就好嘅。即係起碼有一個電子馬桶。嘩，幾靚 feel and free 啊！佢第一次俾緊咗佢嘅嗰個屁眼，佢即係沖完之後原來洗得好撚乾淨喎。 OK， 好乾淨喎，跟住仲可以有馬交特首嚟玩喎。知唔知咩叫馬交特首啊？ 崔士顏， 崔士顏，崔世安喎，有崔士安玩喎。喂，真係吹得好，喂，真係我都肉酸。但係呢啲網友，如果你真係買翻個玩下都真係 OK 嘅喎。即係射水嗰啲咧，有大力同細力噶嘛，我都唔敢用大力啊。 唔係，我有幾個問題嘅啫，其實第一。佢點樣知道你個菊花喺邊啦？咁係咪真係要靠個眼去掃描呢？咁如果有隻眼喺度掃描，咁我保安咪係呀？ 唔係， 即係呢個係 係靠隻眼去掃描，係靠你隻眼去掃描， 即係你就佢嘅。 係啦，原來開頭我唔知嘅， 係射定向嘅。 開頭唔知嘅，開頭我唔知嘅，佢有咩教定向嘅？教前啲後啲，但通常你就唔會㗎啦，你會揾你隻眼去走佢嘅。 係咯，即係你要試射啦。 係啦，要試射嘅。 咁即係好尷尬喎， 咁唔緊要嘅，因為佢可能係好細嘅，佢慢慢加大嘅，但係都有力度教嘅，咁我始終都唔敢教到最大嘅，我真係入曬或者你，因為咧，因為佢有五格嘅水力嘅，咁我教第二格咧， 已經 開始俾人入緊啦，已經好似共產黨入你咁啊！屌你入緊啦，喂屌你咯，咁入緊啦，咁屌你，我真係唔夠膽教到最大啦。 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 咁嗰啲水喺边度嚟嘅咧？ 其实我都唔知道，应该系驳个驳条水喉应该。 即系佢系驳咸水定系驳淡水定系驳咩水？ 佢可以驳条水喉 咧。理论上如果喺香港就好正常，梗系驳淡水啦。系啊，咁但系大陆你就唔知嗰啲施工嘅。 咁啊，依个就唔清楚啦。因为应该系驳嘅另外一条水嘅， 因为因而系驳咗条咸水屎水渠。 因为嗰条水咧，仲可以教温度。 嗯。 教温度，咁啊，咁應該係 咁，即係可能有，應該係洗頭水嗰個， 幾好玩， 即係喺洗手盆嗰個， 係啦係啦，幾好玩嘅，我即係 咁呢個呢個都安心啲， 安心啲，中意買翻個， 嗯， 我諗住可能出面都賣幾千蚊啫，千零蚊啫， 好似一二千蚊到啊嘛， 係啦係啦，買翻個， 我都有興趣嘅其實， 真係個幾個玩嘅， 嗯， 而且乾唔乾淨係乾淨噶。 梗係啦，你諗下，你好正常，你諗下，你如果你手掂嗰啲屎。你梗係會走去洗手㗎啦，咁同樣你屙完屎，你個菊花有屎，你係咪應該要洗屎眼呢？係好正常嘅諗法嚟。 洗得好乾淨過你用 你印度人其實，人哋印度人點解話即係淨係隻左手攞嚟吻屎，就係因為佢吻完會洗手。 洗手。 因為印度嘅廁所隔離地下梗有個水喉頭喺度俾你洗手。 其實真 係。其實係即係正常應該揩過屎嘅嘢，應該揾水洗㗎嘛。 就唔 係揾理由，淨會揾張草紙喺度擦完就算呢。這個又是真的奇怪，為什麼人類的文化會 不是我是覺得 即鬼佬都沒有過這件事，即鬼佬都沒有洗屎眼，我就覺得很奇怪。 是日本人會用日本人會用的嘛。所以證明呢證明有一件事啦、因為他為什麼那間酒店會有一個這樣的電子馬桶呢、就證明他是貨日本人的。這間酒店呢、是專做日本人生意。 哦、 這樣我就會講的就 哦，即係你都唔確定嘅。 唔係唔係，我見到好多日本人講嘅啫。即係我成日認為咧，日本人咧嚟到咧，就嗰晚一定要帶女上房噶啦。我估係啦。其實應該係啦。 應該 好少唔係啦。 好鹹濕嘅。 好鹹濕啊！佢一定會帶女上房。即係如果佢間酒店唔安全，啲日本人唔會住嘅。哇！一上去俾人拉喎，屌你咯！咁咩？我點解帶住咩？咁所以咧。我就估啦，我真係估啦。間酒店應該都幾穩陣㗎喎。即係喺呢度呢，一見到因為我見到日本人呢，好多好撚多喺度白格夜錄啊嗰啲谷撚曬工啊嗰啲呢。我覺得即刻即係你知啦，一去到山寶地方嚟㗎嘛。喂今晚屌你都驚唔係真驚㗎。啱啱就斬埋秦歌啊，可能屌你都搵啲更啱要做翻啲嘢俾阿集睇，你走咗我哋做嘢㗎，可能我拎驚喎，一見到日本人， 哇咁 哇屌你老味，即係我係完全射開曬所有嘅憂心，即係完全憂，即係嗰種 近來啊，黨中央蝦日啊嘛， 唔 會搞日本 政治，係啦，如果唔會搞啦，而家大中華共榮圈啊嘛， 咪 係先，哇，我見到掂曬，好啦，咁啊呢間咁嘅酒店啦，我覺得係間房細啲 ，OK 嘅，都 OK 嘅。咁跟住落嚟點玩呢，咁梗係時間差唔多啦，咁都係留返下個禮拜，咁講下個網友講下個車程，又講下我遇到亦都幾個人嘅嘢，咁下個禮拜再見啦，好冇，拜拜。